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104集，狗剩看着封印师，问得很诚恳。 采访一下，又发现了隐藏副本，有什么感想？ 没感想。 别这样说说呗，我特想知道公告出来的那一刻，你是什么心情？ 你看逃狱、团灭、系统公告，大起大落又大起的，怎么能够无动于衷嘛？ 江晨扫他们一眼。 真想听。 狗剩几人顿时一起点头，想听听大佬的开本感言。江晨于是成全了他们。 精彩十枚了。 狗剩等人先是一怔，接着迅速反应过来，都笑喷了。他们一时也分不清大佬这个运气是好是坏。说好吧，他肉点感人，被 BOSS 点名的概率极高。好不容易不刷怪换口味接个材料任务来打精彩石，结果铲石头的 BOSS 给跑了。可要说坏吧，他总能诡异地发现隐藏剧情和副本，且通关效率极高，甚至到了惊动官博的程度。方景行也笑得不行，感觉从没有这么稀罕过一个人。 开不出来咱们就放弃任务，再换个新的。 江晨点头，说话的功夫，世界频道已经炸锅。 又来？ 这什么呀？ 我去 ！How old are you？ 我也想说这句话，咋又是你啊？ 服了，隐藏剧情副本探测器呀！ 玩家们纷纷刷屏，震惊的、膜拜的、恭喜的，什么都有。但千人千面，很快有玩家提出了质疑。 说实在的，这有点不太科学吧？都没人怀疑吗？ 加一，怀疑提前有攻略啥的。 加个身份证号。 咋的？上个隐藏副本是我们跟大佬一起误打误撞开的，后来是几大帮会一起试的开启条件，更是一起开的荒。一零剧情是内测大佬打出来的，并不是我们率先发现的。综上，大佬也就发现了一个隐藏剧情而已，这是第二个副本。 伊林就只打了两天呢，你们是选择忽视了吗？ 还都是完美通关，我要是有攻略我也打得出来。 是不是傻呀？真有问题官方账号会专门发个状态？ 这次的副本只是有他的 ID， 不一定是他发现的呀。 我寻思上次的副本官方已经说了他们没问题，鱼的记忆啊。 万一人家是游戏公司的呢？担心人们开不了，就来做个示范呗。 或许是黑了游戏公司，拿着攻略被封为大佬，很厉害。 智商二。 频道静了一瞬，紧接着人们都笑了。大佬这脾气真是不爽就怼，如意的人也没落后，跟着冒了泡。 不服憋着，憋不住说一声，我们帮你。 红眼病就去医院看看呗， 得先去脑科。 太吵了吧。 我才发现大佬你也很潮啊。 敢说我的人岂能放他们过你呢？ 方景行见那几个人不再冒头，估计是要转战论坛，暂时没有理会，把注意力放回到了副本上。小队成员同样如此，他们如意的一向腥风血雨早已经习惯了，不会被几个玩家影响心情。他们看着没有半点动静的地图，猜测可能得自己找副本入口，四处转了一圈，没见着有什么机关暗道，而 BOSS 离开的方向就是他们来时的路。狗剩探头瞅一眼，没发现有变化，报告给了两位大佬。方景行仔细检查完 BOSS 的房间，确认没有遗漏。 出去看看， 可能中间会开一条路。一行人便追着 BOSS 过去了。副本建在荒漠上，却一点也不凄苦，反而十分奢侈。这是座巨大的私人庭院，前四号 BOSS 都是这里的仆人，最终 BOSS 是大小姐。她喜欢艳丽的颜色，整个副本花团锦簇，像在荒漠上开了一朵娇艳的花，从高空俯瞰应该会很美。几人顺着来路往回折，走到岔口，突然见到不远处有一扇雕花的门，估计这就是副本的入口，上前推开了。 我去，原来他家还有个后花园的。 羡慕，家里有矿系列。 荒漠可能有点石油什么的，我觉得给小姐姐当鸟挺好的。 我也愿意当一个专门负责暖被窝的男宠。 闭嘴吧你俩。 后花园和前院是两个风格，前面那是姹紫嫣红，百花盛开，后面则种着大片的黑玫瑰、栅栏、地面、树木等等金色巨多，整座后院像一只巨大的笼子。他们站在门口环视一周，只感觉风平浪静，连只小怪都没有。倒是尽头有一栋白色的建筑，鹤立鸡群地立在大片的黑河间里。方景行示意王飞鸟带队，摆好阵型往前推。王飞鸟打起精神，率先踏上鹅卵石小路，其余几人跟在后面。很快路过第一片玫瑰，耳边只听一阵窸窸窣窣的动静，紧接着那片花自里面掀开，站起十个帅气的男人，对着他们就扑了过来。 是，这花竟是活人伪装的， 让活人躺在这里给他当花，哇，这太有想法了吧。 都还挺好看的，这么多小哥哥随意差遣，过的是什么神仙日子？ 羡慕就完事儿了。哎，你啥情况？ 周围的人闻言快速看了一眼，玫瑰花是左一块右一块的，他们离右边近，引的是右边的怪。由于是开荒，本着尽量存活的原则，他们把两位大佬拆开了，一个在中间指挥，另一个作为队伍的火种在后排跟随，想着他们死绝了再轮到他。结果右边小怪跳出来的同时，他们那颗火种溜溜达达地去左边看花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